世界如心酸的我们，请说到记住，继续或结束，该由谁宣布？三个人的晚餐，没有无人开口交谈，窗外星光斑斓。 你要我说什么？ 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黄韵玲，她的音乐和她本人一样，看起来非常清淡和雅致。而且当年黄韵玲走红的时候，正是电台的黄金年代。大牌周大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老歌新唱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翻唱梅艳芳的《亲密爱人》。 轻松，也不是无人懂，只是想你才懂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抱。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到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